1842年，清道光22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究竟呢個 Donald Trump 訪問大陸，咁咧就擺出嚟咧就係一個叫做 cheap 精，呢個保險 sales 佬嘅咁嘅 style 啊，甚至係嗰啲叫做層壓式推銷咁嘅 style， 因為走數啊嘛，嗰啲假數、篤數嘅 sales。咁咧就，但係我成日都話中美關係咧就爛船都有三根釘，表面上咧就好似咧強國人就沉醉於呢個盛世強國嘅氣氛啦，哇！ 開心到 你睇到呢個世界頭號強國嘅總統都要咁樣嚟太和殿啊，即係召見群臣嘅地方嚟去俾呢個習帝召見。 係啊，咁啊 喺十九大之後仲要 Donald Trump 嘅太太仲要著住件有中國特色嘅衫啦，啊，即係表示係呢個友好啦，啊，揾我孫女啊要唱呢個普通話嘅歌啦，講仲要講三字經添喎，念三字經。 我都識就係三字經。 嚇！哇，仲唔係誠意十足，氹到啲大陸人好開心。 嗱，因為大陸有大陸即係強國人咧，由呢，這個即係鴉片戰爭開始咧，1841年開始咧。就總有一種情義結的，就是咧，佢由自卑到自大。咁呢一種情緒咧，就 Donald Trump 咧呢啲咁嘅商家佬咧，就好識 manipulate 呢樣嘢。自卑到自大係咩咧？就佢擺出嚟就好自大，實際上佢內心好自卑。佢撐到好似自己乜嘢都得，咩都識，咩都叻咁樣。但實際上咧，係好渴望得到外邊嘅人肯定。所以咧，點解《時代周刊》呢個中國贏了啊，或者上一次法國佬嘅呢個《Le Monde》嗰個啊《當代》啊嗰份報紙啊，嗰個嘅即係 中國簡體字擺喺度，係第一版嘅。 但係個內文咧就喺度唱衰佢嘅，就強國人人中伏咧。 反話嚟嘅其實。 但嗱，我覺得 Donald Trump 用個孫女去念呢啲咁樣嘅三字經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實是很受的，大陸佬一般民眾，我懷疑他這樣做一做，我想真的他收不少公關費，他的女兒他的孫女都收不少，我想真的即是特地找人學都制得過。因為呢，我經常都說的，你走在街上面，大陸的大媽呢，如果見到一些外國留學生講幾句普通話，譬如在餐廳裡面點菜， 你好靚女的嘛， 那呢就 普通話 就即刻呢，即是覺得驚為天人，你看，他都讲我们的话，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村姑心态嚟嘅，其实根本系即系冇见过世面嘅人就系咁，咁亦都好容易俾嗰啲鬼佬咧如取如攜，就系咩咧？投其所好， 系跟住好办事啦，即系争取到你嘅信任， 即系 讲 几句呢个普通话出嚟之后咧，就自己人啦， 系 咁啊，当然啦，自己人嘅话，佢卖俾你嘅嘢可能贵啲啦，可能就攞你着數嗰陣時候，你唔會出聲啦。咁就係等於以前咧，中國叫做朝貢制度啊。我哋叫做天朝朝貢制度就係咁啊。中國外交其實係冇一個平等外交關係嘅，喺帝國時代， 覺得其他人一定係要 一定要嚟萬邦來朝。咁咧，乾隆皇就喺呢個嘅中南海紫光閣就接見呢啲咁嘅人。咁然後咧，就你記唔記得第一個訪華嘅英國大使係呢個麥卡尼？在乾隆嗰陣時訪問中國，就係大陸誒呢個滿清嘅皇帝召見佢，乾隆就因為唔肯 跪啊 嘛，係啊， 唔肯跪啊， 唔肯跪啊， 咦？點解有啲咁嘅禮儀？ 咁第二就係佢話誒，你係咪嚟朝貢啊？佢話唔係啊，我想嚟貿易。咁但係當時乾隆就話我哋乜都有喎，我使乜同你貿易啊？咁樣咁啊，派我哋走咁咪算啦。咁結果跟住第二次嚟就炮艦啦。咁咧呢個就係結果，就開始中國人嘅屈辱嘅歷史啦。即係佢據說呢個偉大民族復興。嗰、那個故事 講翻出嚟， 嗰條橋就係咁啦，係啦，嗰條橋就係咁。咁所以咧，你如果係識得賣嘢，即係識得做 PR 嘅咧，你就會利用佢呢種由自卑、極度自卑到極度自大嘅心理。嗱，你留意一下日本仔咧，去接見同呢個處理同阿 Donald Trump 嗰陣時咧，佢唔會特登整套能劇俾阿 你即係習近平，俾佢睇京劇啦。我懷疑 Donald Trump 黑眼瞓啦，大佬，我哋都睇到黑眼瞓啦。 咩嚟㗎？好嘈，覺得係。 就算唔嘈都好啦，我都唔知道你講乜。就算有字幕都好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就即係將帝國時代嗰啲咁嘅宮廷啊嗰啲咁樣，即係話安倍晉三會唔會喺御花園，即係新宿御花園啊？即係日皇嘅御花園嗰度見咯。日皇都冇見啊。Donald Trump 啊？ 有今次就係講話 Donald Trump 去見咧，就冇好似奧巴馬嗰陣時，奧巴馬差唔多係九十度嘅，即係鞠躬咁啊，以示尊重嘅，咁啊俾一啲美國保守派就批評，會唔會過於 humble？ 今次咧 Donald Trump 就挺起即係呢個腰骨，淨係握手，咁啊亦都有被批評話會唔會唔夠唔足夠嘅禮儀啊咁樣，係有見嘅係。 咁但係有咩食咧？ 呢度就冇講啦，就冇講出嚟啦，係。 但是我哋起碼喺傳媒睇到咧，日本人就唔會刻意去 sell 呢啲，即係江户時代啊，呢個德川家康嗰陣時，即係點咁輝煌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咁咧，但係咧就大陸佬咧就因為正咧，佢就心理上我覺得有好大嘅缺陷啊，即係個人格形成嘅過程裏邊咧都未全面成長，仲係好希望得到呵護啊，即係呵翻你啊。即係好得到人哋嘅認同，即係佢唔能夠自我肯定。一個全面嘅強國，其實佢可以自己肯定自己噶嘛。 你睇得到今次習帝同阿特朗普佢哋嘅對話咪啦，喺故宮嗰度。咁啊，習帝就話啊，你睇我哋五千年文化。咁啊，4000年、5000年前係點啊？都係同一個嘅國家文化係延續啊。Donald Trump 就講到，咦？埃及係咪8000年啊？咁樣跟住習帝就話：咦，唔係我哋延綿不絕嘅，都係一個即係中國嘅文化咁樣。 哦， 呢啲咁嘅重點，當然啦，梗係啦，係喺佢口講，梗係我係知道，即係呢個唔係事實準確嘅描述啦。 這個、絕對但係喺偉大嘅民族復興論裏邊咧，呢、這個就係必定嘅 故事對白 嘅對白。點解咧？ 佢嘅對白 就係中國五千年文化嗱。大家都會聽過一個講法嘅，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巴比倫、印度、恒河文化、巴比倫嘅兩河文化、埃及嘅尼羅河文化。 而家咧就淨係死 中國嘅 黃 河嘅黃河文明， 好誇張。 咁啊，四大文明裏邊咧，能夠遺傳到延綿到今日流傳喺度嘅咧，而繼續可以發展有生命力嘅咧，就係呢個黃河嘅文明，就係中華嘅文明。其他嗰啲死曬啦，咁 不能夠轉承。 首先我告訴大家，四大文明出現的時候是先後次序不一的。Donald Trump 都知道。是。但我告訴我敢挑戰大部分的華人以為是同一時間出現的。其實最先出現的巴比倫文明，就是這個幼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是伊拉克的今天。那個文明是遠遠早過這個黃河的文明。 早很多。 是早很多。而個先進在中亞裏面的文明的先進性呢，是比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呢是先進了不知多少年，第一個問題。第二就是所謂華夏文明是不是延綿不斷的問題。其實中國在秦漢統一之後，在漢之後，其實已經是中亞的遊牧民族入侵。最先統一的，你結束戰國的，你知道是誰嗎？秦嘛。最能夠跟秦抗衡的是趙嘛。趙就是這個長平之戰打敗了之後，就被秦國坑殺，士兵都幾十萬。點解兩個國家咁犀利咧？就係因為趙同秦都係掌握咗中亞遊牧民族作戰嘅騎兵嘅技術。所以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同埋秦穆公都係兩個都係用騎兵作戰。商周嗰陣時用戰車都係嚟自中亞嘅個技術都係。你留意一下，孔子嗰邊即係山東嗰邊嘅文明係最先進嘅。但是從來都是由西部的國家統一中國的，那你就知道個戰爭技術咧喺哪度嚟嘅，絕對不會由東邊的國家統一西邊嘅，係由西邊嘅國家。就算共產黨都是由延安的窑洞嗰度出嚟嘅， 係 嘛？由蘇聯幫助，蘇聯的軍事技術、軍事顧問去幫助，然後1949年見證噶嘛。呢個歷史就係證明咩咧？中國文明根本上就是比中亞文明低。然後咧受中亞文明影響，第二所謂延綿不斷嘅話，喺這個魏晉南北朝已經結束啦，係中亞遊牧民族大舉進入中原，然後定居中原，嚟自 係被外族統治嘅，其實係 斷咗啊！其實你諗下唐朝係咩政權啫？唐朝梗係唔係華人政權啦，唔係漢族政權啦，唐朝係鮮卑，即係呢個拓跋鮮卑就係呢個遊牧民族嘅政權嚟噶嘛。跟住我哋成日講啲大一統強勢國家係咩？唐太宗啦， 成吉思汗咩？大家知啦，蒙古人啦、 啊，蒙古人嚟噶，系 当时中国华夏地方系蒙古帝国嘅殖民地，呢、這个唔系叫元朝，系蒙古帝国嘅殖民地。然后跟住到咩啊？到辽金元之后就是满清啊嘛，满清已经灭咗呢个咩噶咯？汉族政权明朝噶咯， 其实系断咗。 滿清不等於華夏文明，因為它還有西藏、回疆、蒙古，這個是另外一套制度管治的。然後漢族這個殖民地呢，就用所謂的儒生去組成一個官僚集團去管理這個漢族的地區，但我們就覺得滿清就等於漢族的管治， 其實是拿了或者是扭曲了、那 個、扭曲了歷史，甚至好像金庸所說乾隆都說是漢人， 即是解釋權的，其實是 就搬龍門搬到一個地步，就是說乾隆都是漢人，你明唔明啊？即係為咗面上貼金啊，去篡改歷史。所以你話華夏文明延綿五千年，呢個係第一大謊言。第二，不斷受外族入侵，同古日埃及人一樣。現代嘅埃及人其實同古埃及人已經冇關係㗎啦嘛， 冇曬斷曬啊！ 即係話等於秦朝、漢朝嘅華夏地區嘅所謂漢族人啊，同今日嘅漢族人已經係兩種人嚟嘅。根本你睇 DNA 知嘅，其實你諗下，如果唔係嗰啲安史之亂，安禄山呢啲係突厥人嚟嘅喎，其實。是不是即是六山之爪啊，即是揸杨贵妃的胸啊，这些突厥人来的、哦、而是住在什么住在黄河的地区的、哦、唐朝之后五代十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咯，不是全部都是突厥骑兵、那些的叫做雇佣兵来的，其实就进入了中原地区。然后你留意一下真正的汉族文明保存是什么呢，在日本嘛。 日本。 你看一下吴宇森拍的三国赤壁、坐地下，这个就是漢族文明的 表徵嚟， 表徵。胡人是咩啊？坐椅啊嘛， 坐椅啊， 因為佢喺草原啊嘛，佢唔會坐地下噶嘛。椅係咩咧？係胡族嘅習慣嚟嘅。凳、台，特別係牀啊。日本人瞓地下噶嘛，榻榻米噶嘛，仲係呢個就係漢族文明嘅代表啦。胡人就係坐胡牀，我哋叫做，就係而家四隻腳嗰啲咯。 哦， 係啊，馬扎嗰啲椅啊。咪就係胡人嗰啲喺個帳幕裏面坐嗰啲凳咯，所以中漢族已經係胡化咗，而根本上嗰個文明亦都係經歷過好多次嘅變遷，所以話1841先開始屈辱呢個係假嘅，其實不停受到屈辱啊！嗰啲中亞嗰啲突厥啊、回鴨啊、沙陀啊嗰啲入侵嗰啲係咩人嚟噶？跟住蒙古啊、滿洲啊嗰啲係咩人嚟噶？係不斷殖民喺中國啊嘛，喺華夏地區殖民啊嘛，所以習近平就將個歷史全部改寫，然後咧就係咩咧？就要我哋香港人去讀呢一套啦，就由屈辱係1841年開始。我話咁成吉思汗征服呢個華夏地區唔算屈辱咩？ 成吉思汗先係一個龐大嘅，即係 忽必烈啦，忽必烈攻 世界國家嚟嘅，即係個規模大到 係啊！滅南宋忽必烈，嗰個已經係第一次屈辱嚟嘅咯噃。跟住滿洲咧，滿洲入關咧，一六幾多年啊？1644啊，唔知。滿清入關， 17世紀 係啊，滿清入關，跟住我哋咪拖條鞭嘅，呢啲咩華夏文明嚟嘅啫，係嘛？ 嗰陣時就係西方社會開始有呢個文藝復興，西方現代文明嘅開始嗰陣時係， 即係中國不斷受外來嘅入侵同埋殖民同埋被統治咧，呢個係歷史嘅真相事實嚟嘅。但我哋就唔當嗰啲，我哋夾硬叫佢哋係中華民族。 用翻個 其實坦白講，中國與中華民族得百零年歷史嘅啫嘛。我哋點可能將唐朝嗰啲人視為中華民族？係 一種自我麻醉、自我感覺良好嘅一種解讀。 所以就算佢 sell 故宮好、萬邦來朝好、唐太宗由西安入城都好啦，印度人其實冇意思嘅，我覺得。因為嗰樣嘢根本我哋今時今日現代嘅中國人同嗰個年代唐朝嘅鮮卑人係兩種人。我哋就以為咩咧？所有人都係因為漢化學咗漢朝嘅漢族嘅文明， 呢種就係中原心態。係 啦，咁就成功啦咁。但係點解調翻轉頭？點解唔係我哋漢族人學咗中亞嘅遊牧民族嘅作戰技巧，包括管治嘅技巧、管治嘅方式，而令到個帝國管治可以成功？你諗下今日嘅版圖，其實係遊牧民族打翻嚟嘅。乾隆打翻嚟嘅， 乾隆 即系我哋所谓秋海棠叶呢个版图。如果唔系我哋明朝嘅版图，其实系缩喺好细嘅。 系啊， 你再睇下宋，你仲大镬喎。系咪宋啊？就算北宋时代嗰个版图系比今日我谂系三分一嘅啫，其实系都冇啊。 因为北宋立国嗰阵时候，辽金元已经喺度噶啦嘛。 近年好多人将过去一个好长嘅历史，即系差唔多二千年里边嗰个中国嘅版图不断变化，多个国家嗰啲疆界嘅改变咧，系做咗 animation 啲短片，一两分钟之内你就会睇到，哇！原来变得好紧要， 激烈变动添， 吓、啊、不断变嘅其实系。 所以佢重建一个天朝朝贡呢个心态系咩咧？我觉得、就系咧出口转内销，就系麻醉所谓强国人。就是有利于共产党集权，最终不是民族，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甚至不是习近平思想、习近平思想背后只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 是的，这个是唯一我觉得今时今日借 Donald Trump 这个戏子、这个就是胶竹戏的戏子，直情是金牌 KDFA， 我觉得就比尹天仇更犀利。就是这个 KDFA 就真的我相信呢，我真的有懷疑的，他自己私人公司代不少的，真的。 他今次特朗普是令到很多美国即是传统的政治精英是大失所望，就真的其实放弃了很多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即是以航即是把持的在外交操作上面的一些核心价值。 你几样东西呢？第一，北约。北约是美国二次大战之后对抗苏联核心华约集团的一个很重要的盟友，在欧洲军事联盟里面。亦都令到美國係成為世界大佬嘅原因，北約係一個好重要。但係 Donald Trump 上場之後就不斷孖叉呢個北約，就話佢唔肯承擔啊，要俾佢俾多啲錢出嚟啊，唔好靠美國啊。喂，大佬，你嗰啲基地， 佢最近係將美軍變咗好似個 mercenary 咁啊。雇佣兵咁啊，讲到好似系雇佣兵嘅关系。我哋本 来 系啦，扮演一个世界国即系警察嘅角色咁耐，话你哋系咪应该要 pay for？ 你哋系咪应该要俾翻啲钱，或者承担某 承担自己嘅责任 嘅军费咧？咁其实好难嘅，好难听嘅，讲得系非常之难听。咁啊，仲有人权外交，人权外交就系七十年代呢个花生总统啊，呢个卡特系展开嘅，希望即系建立一个人道主义嘅世界观、或者系世界秩序咁样嘅。咁啊，差唔多。所有的美國總統即係去外訪，或者係特別係同嗰啲發展中國家或者係人權記錄差嗰啲國家咧，都希望咧係將嗰個國家人權記錄同貿易同埋佢哋外交關係咧係去即係扣連起上嚟咧係一齊討論嘅。咁啊，對上咧三年前其實呢個奧巴馬去又係國事訪問去拜訪，即係去外訪中國嗰陣時。嚇嗰陣時，亦都一樣係有講到，唔單止係台灣問題啦、人權問題啦，甚至乎關注埋當其時2014年香港已經出現咗呢個雨傘運動，當其時香港嘅政治問題，佢都嘗試喺發言裏邊係有觸及，但係今次特朗普係完全冇啊， 所以我 係完全冇，只係講呢個貿易嘅差額，同埋講呢個嘅即係呢個嘅北韓問題是絕少觸及 的，沒有輕輕一 彈，絕少觸及的，所以你會看得到啊！現在重新，本來過去在我旁邊的這個的習弟就是過去我在選舉期間不斷批評的對象，現在就說我不 blame 他了，我不怪責他，我怪責他，反而是我們自己人，奧巴馬上一任政府沒有做得好， 對啊，還可以留 下他，就是這樣的，反而是，喂，真是 所以大陸佬就即是我告訴你，膠足氣的，真的，嗱，我不 blame 你之餘，我還要插回自己， 是啊， 咁你諗下幾 happy 啊佢哋哦，造成貿巨大貿易逆差，因為奧巴馬 喂真係好阿谀奉承啊，其實個姿態 係好核突， 非常低，講就講話身體柔軟，但係即係身段柔軟，但係其實係好低姿態， 其實好低喺外交上面係好低姿態，即係唔係低俗啊，其實係。讲紧好 vulgar， 一种好庸俗的姿态嚟。 上一奥巴马已经系俾好多人批评，其实佢已经系唔多强调呢个嘅人权外交，特别我哋讲紧之前我哋多次讲喺节目里边讲话，即系呢个刘晓波事件嗰啲咁样系吓。特朗普早前即系刘晓波过身嗰阵时候，系美国总统有发到一个声明，话即系话佢系即系点样为中国民主系去出力，但系同一时间隔咗好短时间咧，呢、這个咧。特朗普又走出嚟咧，系去称赞呢个习近平，其实就系、是、又系对冲嘅吓，所以而家西方社会里边，你睇得到确实嗱，即系为刘晓波出个声嘅系呢个瑞士嘅 默克尔同埋 吓，同埋德国默克尔、德国总理默克尔，同埋即系悼念刘晓波过身嘅，其实唔多西方领袖嘅，系好大镬嘅。 Even 颁个诺贝尔奖俾佢嘅挪威， 系啊， 都冇啊， 系啊。所以你會看到而家確實係騰空了很多空間出嚟咧，就即係俾呢個嘅習弟咧，係喺呢個國際秩序上邊去扮演一個更加大嘅角色。 嗱，但係問題咁啊，最終我就係都話你要 deliver 噶嘛，你講波容易啫，你踢波難啊嘛。 你王興貴咁，梗係可以話、哦、如果我係雲家，我就出邊個邊個啦。但你試下你落去踢啦，真係好啦。到共產黨真係要落場踢波啦、 嗯。 北韓問題你點交火？ 嗯， 係咪好簡單？你亞太地區裏邊頭先講過，其實呢、這個即係所謂 Indo-Pacific 啊，印度太平洋嘅聯盟啊，即係話由印度、澳洲，跟住一路殺過去上邊嘅呢個日本， 嗯、 叫做印澳日為主嘅圍堵中國嘅呢個軍事聯盟。 嗯， 睇到人哋嗰個傳統一路以嚟咁多年嘅關係嘛，你諗下佢嘅軍事一路係聯合演習嘅，包括馬來西亞， 嗯、 包括巴基斯坦。嗱，你以為巴基斯坦係當然係親中啦，但係問題就係佢同美國嘅嗰個喺反恐戰嗰個軍事聯盟嘅關係越嚟越密切。嗯、美國亦都俾好多資源，俾好多錢嘅。咁所以我就話咧，到你嗨到咁上下嗰陣時咧，人哋就問你交貨嘅咯。好噶，一帶一路呢、這個斯里蘭卡嘅碼頭已經出事啦。 嗯， 跟住，因為嗰啲你知道嗰啲國家其實個內政係好混亂，亦、嗯、都係相當腐敗嘅執政黨， 唔係成熟嘅， 唔係成熟嘅體制， 成熟嘅政治文化。 係啦，你話投資歐洲就另外一回事，但係你投資呢啲咁嘅國家咧，政治風險相當高，中共就要介入人哋嘅內政啦。包括而家巴基斯坦已經要介入人哋內政啦，就係話喂反對派你唔好玩到咁盡、哦，要照顧下我哋中國嘅利益咁、哦、樣。 好難做生意啊，咁搞。 咁好啦，美國之所以掂喺呢個二次大戰之後，一來係馬歇爾計劃啦。二来咩？因为佢个军事基地系遍布全世界，即系话中共要去到咁嘅地步咧、 嗯。 所谓二零四几，我唔知啦。佢嗰个十九大度， 佢话仲有50年嘅，总之唔系卅年，仲有卅年， 即系称霸全球。 卅年称霸全球，或者起码咧系要追超越美国， 超越 嘅时间表系吓。 唔系经济，我觉得好多人净系留意经济，我觉得系军事上超越美国。你问我三十年都做唔到。 综合国力，个综合国力、军事力量一定系其中一 个任何嘅全球帝国。由羅馬帝國到蒙古帝國、 嗯、 到美帝、 嗯、 真正的帝國啊， 嗯、 不是集帝那種啊，集帝那種是玩泥沙自嗨嘅啫。真正的帝國只有一樣嘢係軍事力量。你諗下羅馬軍團是可以隨時通過佢嘅運輸系統調動到去所有佢行省嗰度嘅，包括耶穌比拉多嗰度、 嗯， 羅馬軍團都可以調到去噶嘛、 嗯。 巴勒斯坦地區係乜、嗯？你有冇咁嘅力量，你先至可以叫做帝國？ 大英帝國亦都係啦，當年成為日不落國就係因為伴隨住佢嗰個強大海上軍事力量嘅武器啊嘛。 同埋咩啊？大英帝國因為有印度啊，冇、 嗯、 印度係冇大英帝國嘅、嗯。印度係提供咗大量嘅軍隊啊，喺殖民地嘅軍隊啊、警察啊，係印度人。香港我哋都見過啦，印度嘅警察、印度嘅軍隊喺保衞香港嗰陣時候都係印度軍隊啦，係咪？打鸦片战争， 一个殖民地嘅人力资源系去处理另一个殖民地。 佢由呢个曼彻斯特出嚟啊，梗系唔会系啦。香港打鸦片战争嗰两场鸦片战争啊，即系呢个南京条约同北京条约，嗰啲战舰其实喺孟买嗰度嚟噶。个海军啊，其实系英国嘅军队系在地噶嘛，如果唔系点会有鸽甲兵？尼泊爾嘅鋸甲兵啫，佢係在地嘅英聯邦軍嚟噶嘛。 佢嘅軍事力量、武裝力量嗰陣時係快捷同埋呢個。 佢冇好似美國嗱，美國係全世界人類歷史上面第一次出現，係佢一個國家駐扎喺全世界。 嗯， 就算係 even 大英帝國，佢嘅軍隊都係咩咧？在地嘅英聯邦軍，譬如加拿大啊、印度啊、澳洲啊，佢唔係英軍嚟噶嘛，佢係華裔英兵啊嘛， 華裔英兵， 印裔英兵啊嘛，咁先至做得到喎，佢都係。但美國是咩？係通過佢嘅 military base 軍事基地，全部都係美軍嚟噶嘛？嗰啲係，然後可以咧係好快 mobilize。你睇佢伊拉克科威特個戰爭，你睇到佢動員嘅時間好短，就可以 deploy 到去全世界。如果中共有咁嘅力量，先至好同講。就話取代美國， 同埋科威特，你講起嗰陣時九一年嗰次波斯灣戰爭，就係處理呢個能源啊嘛，係 啊， 就係、是、唔就係、是、擔心如果科威特嗰個嘅能源係被呢個嘅伊拉克侵奪咗，就會影響到美國嘅經濟啊，咁所以咧就不能夠不打嗰場仗。 即係你唔好話派嗰啲維和部隊去索馬里，咁就喺度自嗨先得㗎，打兩下海盜。 嗯， 坦白講，美軍基地係做好多衰格嘢㗎，一樣。 嗯。 系咪支持啲独裁政权啊？策动啲独裁政权嘅政变啊？系、 嗯、 咪？你谂下，嗰、那个咪保障美国喺全球嘅利益咯？当你要集帝要称帝全球嘅话，你点样 protect 你嘅一带一路嘅基建嘅利益？ 嗯、 其实呢个先系最关键，唔系万邦来朝。 呢个有好多嘅政治技巧同埋呢个综合国力 嘅运用。好简单，就系、是、当哈萨克、吉尔吉斯嗰啲传统老牌贪污嘅前苏联共和国嘅政客。倒台了或者死了、 嗯、 那些一做做十几年的嘛，即是中共有人。好了，下一个上台的时候 佢唔認仗咁點？隨時會出現嘅呢啲咁嘅嘢，係嘛？咁你點啊？如果你冇軍隊嘅話，派錢咯，唯有 買翻嚟， 係嘛？咁你沿途中國企業嗱試過噶啦 ，kidnap 中國工程師啊，捉嗰啲中國人啊，呢啲咁嘅嘢攞贖金啊，呢啲咁嘅嘢，咁你點保護啊？你唔派解放軍要駐全世界喎，唔係淨係住喺香港喎，千祈唔好喺香港耀武揚威，廿萬廿冇啊，冇用嘅喎，其實係係嘛？你嘅核心利益唔係喺呢度喎。當你核心利益石油啊，你應該住咩？哥倫堡嘛，你攞九啊九年租界嘛，你應該駐軍喺嗰度咯。係嘛？如果唔係印度洋個航線點樣確保啊？跟住仲有希臘咧，駐軍希臘咯。 所以呢個習近平嘅中國夢或者呢個民族復興，仲有好長好長嘅路要行嘅喎，係。 我記得一年前到啦，倫敦有一個好出名嘅呢啲戰略研究中心，咁啊發表咗報告，就係、是。他就用了披头四的一首歌来作为个报告的一个 title， 就叫做 The Long and Riding Road、 哦、 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 曲折 那个报告是讲一大路 Bumpy Ride 是的是那就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其实最后尾那句都是其实集帝只不过是 cosplay 来的真的是 cosplay 过下瘾先 是的你说真的要称帝全球的话你有耐的真的好啦，节目结束之前咧，就再俾一个宣传片大家睇。呢一个咧就系同我哋四国片路里边嘅一个宣传片，但系呢个咧就睇嘅，冇声嘅呢个。Thank you.